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8集，暗流涌动。陈默来到临时作战指挥部，将一份计划交给季天平和阿布局长。看过计划之后，阿布局长摇了摇头。 老祥，你提交的黎明计划我们都仔细研究过，根本没有可行性啊。 陈默的眼神有些失落，欲言又止。 在你养伤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把各方搜集的情报都核实过了，现在明确得知华城警方里面有人在协助昆托，这时候你再投身贩毒集团内部，只会让自己成为黑白之间的众矢之的，到时候你面对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敌人。 我明白，你们担心的事情我都考虑过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帕拉的死还有南亚邦的崛起，说明华城现在遍地都是暗雷。你凭什么认为躲在暗处的人会让你顺利开展计划？ 很简单，把我也推向暗处，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。 季天平与阿布局长彼此交换了眼神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一小时后，所有人员开始有序撤离。 经过联合调查组和华城警方多年来的共同努力，华城第一大贩毒集团南亚邦终于被彻底铲除，警队内部的腐败也被彻底肃清，一切都已真相大白。 阿布局长与季天平握手，联合调查组在庄严的气氛中离去。 让我们欢送联合调查组，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 所有人整齐敬礼，目送车子渐渐开远。三天后，陈默早早来到警局的更衣室，整理着自己的警服，对着镜子练习敬礼，动作竟然有些生疏。终于，陈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敬礼，他满意一笑，转身走出了更衣室。走廊里几名警察看到陈默，投来敬佩的目光。原本属于廖永嘉的办公室，名字已经改成了洛翔，阿布局长等在那里。 欢迎骆警官归队，我特意向联合调查组申请把骆警官留了下来，为我们做培训指导工作，加强华城警局的整体办案能力，大家欢迎。 陈默感到些许不自在，略显局促的应付之后，找了个机会来到审讯室门外，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。 阿翔，我还是不太习惯你穿警服的样子。 陈默没有理会梁龙，他的职位不负责审问，这次只是老朋友之间的谈话，没有别的警察在场。他将认罪书推给了梁龙。 都已经招供了，就差你了。 戴文呢？ 三天前就招了。 阿翔，这次也是你的计划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对付监狱里的什么人？告诉我怎么做，我会全力配合你，事成之后五五分账。 哼， 三七。 梁龙，都已经结束了。 梁龙看着沉默严肃的样子，又环顾了一圈审讯室，仿佛还在确定自己有没有机会。陈默继续施压，拿出文件往桌上一放。 抢劫、谋杀、走私、贩卖毒品，这些年你罪恶滔天，想过自己的下场吗？ 文件上全是梁龙这些年的犯罪证据，梁龙终于情绪崩溃了。 桑波的酒吧 100公斤毒品，我知道藏在哪儿。大辉有一辆冷藏车，里面有600公斤，车被人抢走了，他手里还有好几条人命。宋猜在华城有茶园，有旅游大巴，产销一条龙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全都告诉你。 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审理完了。 我和昆托很熟。 陈默示意梁龙继续说，梁龙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 如果我帮你们把昆托引出来，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可以帮你们，不要判我死刑，我只想活着。 昆托不是你最崇拜的偶像吗？就这么被你卖了？ 贪恋回华城的勇气都没有，我崇拜个屁。 他不回来你怎么帮我？ 其实他就是个傀儡，你抓他也没用，抓了他还会有下一个昆托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5年前在岛上，他原本想杀回来的，突然一个电话，他就怂得跟桑波一样，一头钻进了金三角，再也没有把头伸出来过。 继续说。 想对付昆托，没有我你不行。 你觉得我来做昆托怎么样？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什么好鸟。 嘘，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洛翔，一点都没变。 那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。 说实话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是谁？ 你说呢？ 病房里，苏青竹已经换好了衣服，在阿喜的帮助下，一起收拾行李准备出院。 你昏迷的时候，我爸爸每天都来，这些水果是他买给你的，可是全被我吃了。 本来就是为了吃的，他为什么现在不来？ 应该快到了。 我们不等他了，回家。 张新瑶推门进来。 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？胃口不错哦，我买的水果还真买对了。 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来过？ 阿喜尴尬不已，不再掩饰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警局内，阿部局长看完最后一份材料，面露难色。 老纪他们一走，我们的任务就更繁重了。 嗯，这次多亏了联合调查组，如果没有他们，蔡志明也不会这么快落网。 外部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，现在该谈谈老廖了。他的口供你看过没有？这几天来我是彻夜难眠，反反复复在看。他提到的这个暗夜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啊，我已经派人去核实了，这个计划牵扯的案子众多，最大的难点在于他手下的那4名警察已经死无对证了，根本无从查起，就连于警官也…… 你可以找骆警官帮忙，趁他现在还在我们警局，尽早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情况。进。 一名警察走了进来。 阿部局长，沙副局长，疑犯梁龙想见你们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。 阿部局长和沙副局长来到审讯室，梁龙神情放松。 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？要是觉得这个故事好听，就免除我的死刑怎么样？等等，我给这个故事起个标题啊，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何成为大毒枭？ 快交代，别耍花招。 故事的主角是洛翔，我曾经以为他是我的兄弟，直到今天才发现，我们都被骗了。 我们是指谁？ 所有人。 继续说。 想往下听啊，先签个协议。 修车厂后院的房间里，陆老板在整理这些年的资料，看着四名黑警的照片，想起季天平走之前和自己说的话。 老陆，恐怕你还得在华城再待一段时间，那四个警察的案子还有诸多疑点，尤其是李迟的死，廖永嘉和蔡志明的口供有重大出入，我需要你进一步调查。 我这就通知骆警官。 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骆翔。 啊？为什么？ 没事，有进展的话直接向我和阿布局长汇报。 这时修车厂的大门升起，身穿警服的陈默走了进来。陆老板连忙将资料放进包里，陈默的目光停留在熟悉的黑板上，现在只有一些图钉的痕迹。 老陆，还没收拾好？ 唉，在这儿待了五年，要走了，反而有点舍不得。 赶紧的，我亲自送你。 陆老板看着停在修车厂里的出租车和门外沉默的警车。 你打算开哪辆车送我？ 我现在已经不是出租车司机了。 陆老板笑着拍了拍沉默的肩膀，帮他整理了一下警服。沉默上前提起行李包，陆老板想到里面有四名黑警的资料，立即紧张地上前想自己拿，二人一起拽着包，笑容瞬间僵住。陈默悄悄地将一个 GPS 接收装置放进了包里。 里面装着什么宝贝？ 嗨，都是这五年我们一起经手过的案子，还等什么呀？走啊， 走。 陈默松开手，陆老板抱着行李包把出租车的钥匙交给了陈默。 既然不是出租车司机了，回头记得把里面那辆车处理掉。 两个人来到汽车站，陆老板和陈默握手告别。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 那我希望还是晚一点见吧。 哦，对了，你抽空去见见苏警官，他昏迷的这段时间你好像一次都没见过他。 陈默若有所思，目送陆老板走进车站后开车离开。然而陆老板并没有离开华城，他从车站出来，坐上一辆出租车朝着另一个方向远去。